Hello， 大家好，我们是23点印，我是 Seed， 我是 Sally， 大家也可以叫我傅荣老师。 我们先请傅荣老师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那大家好，我是 Sally， 那我是一个马来西亚籍的华侨。我来到台湾呢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本人有开两门课，两个部分的课啦。那这两个部分里面又分成好几门课，那这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有讲关于认识自己的，那这认识自己里面呢有讲到姓名学跟数字易经。那这两门课啊，我讲的方式跟一些玄学老师应该不太一样，因为我不是鼓励大家要改名或者是改号码，而是教大家怎么运用这个统计的方式去找到自己的专业以及解决自己目前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一门我是讲关于创业跟理财的，那这门大课叫做财富金三角，那也叫做了里面一个小课是30000资产1000万，然后我都教一些算怎么样用30000块的薪水能够存到10000万以上的退休金，所以之后有契合的这个部分的话可以分享给大家，给 Seed 来自我介绍。其实我是今天呢才知道 Seed 的职业。好哦， 那我简单讲一下，就是我其实是一个上班族，然后就在前几个月的时候离开就是原本的企业这样子。那我的领域是在科技领域，然后以前都是做产品企划、产品经理这样子。那后来有机会就是当了半导体公司的业务这样子。那之所以会认识到傅荣老师呢，就是我在前一段时间刚好线上报名了一个课程，然后是有关就是傅荣老师刚刚所说的两个职业之一，就是有关玄学的部分。那上了老师几堂线上课呢，就觉得跟我以前理解的一些玄学好像有很大的不同，就是老师他可以把线上的课程上得蛮生动，而且可蛮能够让大家可以听得懂，那跟我以前理解到这样子领域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 真的？ 对，生活化的跟同学做一些分析，我就觉得很特别，所以我就对你蛮好奇的。那也是这样子的因缘机会呢，就是因为我本身以前都是理工脑，然后在科技公司上班，那认识老师之后呢，就觉得听到了一些可能我本来完全没有接触到的领域，所以会觉得对于这样子的领域特别的好奇。三点印啊，这个频道呢，就是有关于就是Seed 认识傅荣老师的一个契机。然后就像傅荣老师讲的，就是我其实是他的学生，是他的学员。那有一次呢，就是我刚成为老师学生的时候啊，就是老师刚好办一个同学会。那一次同学会呢，我刚好有事情比较早走，所以可以跟老师讲话的时间就变很少。那一天晚上，其实傅荣老师从台中来台北这边开同学会，然后刚住一间在板桥的饭店。那因为我刚好本人也是住在板桥，所以我就问了傅荣老师说：“那晚上是不是有时间跟老师再聊一下？”那一天晚上呢，刚好我就去板桥这边买了永和豆浆， 然后我也很喜欢喝永和豆浆，我就心想，为什么他的永和豆浆跟我以往买的不一样？原来你买的是什么啊？ 我买的是热混浆。 什么是热混浆？ 各位听众，热混浆这个东西很好喝，你如果去永和豆浆，一定要跟老板讲说，我要一半的热豆浆，一半的热米浆，混起来就是热混浆。 而且要无糖豆浆，对不对？ 要无糖豆浆，对。真的是 太妙，太好喝了。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频道取名叫做23点印， 因为他刚好呢在23点的时候步入这一间饭店。那这个饭店呢后面的字就写 INN IN， 然后呢他就在这个饭店从半夜的11点呢跟我聊到天亮的7点。所以呢我后来呢入住这家饭店的时候呢都被大家认出来了。那天话说你是为什么可以跟我聊到天亮啊？ 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前一阵子离开工作职场，就是一直沉浸在身心灵嘛，然后感觉这女生感觉跟我以前遇到的一些女孩子很不一样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有一些理念跟想法跟傅荣老师蛮接近的，然后甚至有的东西其实我会觉得有一点不太晓得跟谁聊。后来有在跟老师你慢慢聊说你可能以前也有好像也有蛮长一段时间是不是沉浸在身心灵的领域， 对， 那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有一些东西你可以听得懂我目前的心态在想什么，然后就会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或者是你以前也会想要更探索自己的一些 topic，然后就会觉得说，哎，有蛮多东西，好像我现在正在经历的，可能你之前也有思考过，对。那像老师你的玄学的领域啊，我觉得也帮助，就是so far帮助到我更认识到可能我的下一步要从事的领域啊，或者是也有慢慢挖掘我更深层的一些内在。好，那我就是前面大家听到我们在讲说我们从事什么领域，那傅荣老师也跟大家讲说他的两项的专长跟专业。那我想说下一部分呢，我想要请傅荣老师跟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频道啊，可以就是后面的 episode 可能会提供给大家什么样的内容，那我们请傅荣老师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好，那我们主要呢会分享两种东西啊。第一个呢，我们的系统特对一个算是宇宙的来源跟人类的来源呢非常的好奇，所以他就研究了很多母大陆的东西啊，甚至一些文化的东西。那我们可能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会在这一块跟大家做分享。那前几天呢已经是 Seed 这今年当中听的第251场讲座了，所以我们可知道他的知识库哦是非常的浩大。第二个部分呢，我就是傅荣老师嘛，会跟你们分享一些关于我们人生要怎么样用另外一种角度去探索自己，并且呢发掘自己的专长，然后好的运用它。因为我认为没有一个人是不好命的，是你只要知道你怎么运用你现在有的专业专长，又或者是你身边的资源，你就能够重新做一个全新的自己。那再来呢，我们的 Podcast 节目里面也会带领大家怎么样认识关于钱的运作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特别好玩哦，可能你因为收听了这场节目之后啊，就会知道原来我们花的钱啊都不是靠赚来的。那同学们如果对这三个主题呢有一些兴趣的话，就欢迎大家呢可以点击关注我们，并且分享出去啊，让你这些在探索自己或对钱有一些迷茫，在创业在上班或对人生可能有一些低谷的状态的朋友，都能够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知道呢如何了解自己，了解金钱，甚至呢了解过去的背景文化跟我们的文化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件事情。那就欢迎大家呢可以把这个频道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好吗？那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呢就录到这一边了，这是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啊，非常的开心，我们这一期是在板桥录制的。那谢谢 Seat，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的这档节目的支持跟收听。拜拜。 好，拜拜，大家晚安。